树就是枯木，可惜。 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活共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山月十岁，我是蒋灵山。 我是唐灵月。 我是东东。 我是超超。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了两位新嘉宾，首先让他们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月琛。 大家好，我是陈佳宁，是广播台的新人，也是第一次来录我们这个节目。 那月琛呢，实际上已经在我们广播台待了很久了。那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方言，所以月琛跟佳宁呢实际上是代表北方来给我们发言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都来自于哪里吧。月琛， 我是天津人。 我是黑龙江人，也就是我国的最东北部。 我想如果大家听过之前的山月十岁的话，大概也知道我们另外四个人都来自于哪里，不过还是先介绍一下让大家都熟悉一点。我是来自于广西桂林，桂林话其实也属于北方官话，但是我在百度百科上一搜发现它其实南方官话的代表。 我是安徽六安人，但是在谈这个话题之前，我好像没有了解过我们那边方言到底是属于哪个派系或者有什么特点。 我来自江西，然后我说的方言应该就是赣语体系的代表之一吧。 我来自湖北武汉，所以我们是西南官话五天片的使用地区，然后我们大概应该是西南官话的最东边的地区了。 对，其实我跟超超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方言体系下的。那我先给大家说一说，其实我最开始对方言有所认知，并不是说我从小说着桂林话，而是在2003年的时候，突然间学校开始有一个大的行动，就是推广普通话，然后这一个活动或者说这一个推广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当时我对这件事情就特别抵制，因为我觉得桂林的方言其实是很重要的，维系我们整个小地方的人的大家的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者是一个文化的寄托。那个时候其实很希望下课之后能跟大家就是聊桂林话，但是因为有推广普通话这个政策在这里，我们反而每天都得说普通话，当时就有一些抵制。但后来长大了之后再去搜这么一个关于推广普通话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学者指出来说，其实推广普通话本身是为了整个国家交流的方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对方言这件事情刚开始的一个认识。读了大学之后，从桂林到了北京，才渐渐开始对方言这件事情有了更明显的一种认知吧。因为我特别记得我当时整个大学，然后在班里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一开口说话，大家突然就笑了起来。原因就是我说的普通话带着很浓厚的桂林的腔调，然后大家觉得特别好笑，然后就都笑起来了。然后再包括像在宿舍里面，大家来自于五湖四海，打电话的时候我的方言大家都听得懂，然后可能有一个江浙地带的同学，他的方言没有任何人能听得懂，所以他可以一直在宿舍里堂而皇之的打电话这样，所以也会很羡慕。这可能是我对方言的一些更深刻的认识。然后之后就会觉得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面，想要有所归属的话，就想一直保留自己的一些方言的口音，或者是对方言的这种执着吧，才会渐渐的想说跟大家聊聊方言这件事情。这就是我关于方言的一些经历。我们先来听东东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方言经历吧。 其实我对于方言本身之前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概念，是因为灵山说我们要聊这个话题，然后我仔细的思索了一下我对于方言的就是这种感情的变化的一个历程吧。 可能我第一次对方言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是在乡下念小学，然后江西因为就是山多的原因，所以每一个村镇其实说的方言都有一些些微的差别。然后我到县城上中学以后呢，我周围的同学说的是县城里面的方言，而我说的是乡下的方言。其实我在的那个乡下的方言是最接近县城的方言之一，所以我自己认为我讲的那个县城的方言也讲得很标准。可是县城里面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我讲的还是不够标准，他们就说哎呀，不如我们就说普通话吧，你不要跟我们说方言了，因为我们觉得你说的有点怪。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认识到，哦，原来方言和方言之间大家会有因为你的这种些微的差别对你有一个就是群体的隔离，所以大家后来就变成都说普通话了，就不再说方言了。这是我第一次对方言有感受。之后对方言有感受可能是因为我后来高中去外地求学，我就去到了另外一个市，他们说的方言跟我们可能差别就比较大了，虽然能够听得懂，但几乎就完全不会说了。在那里上了三年学，可能唯一记住的就是我们老师经常会骂人，骂人的时候就会说两个词，一个就叫年子，这个可能在抚州地区上学的人都知道这个词，就是说你这个人很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非常喜欢用棺材这个词，班人平时大家都是比较避讳这种比较不吉利的东西的，可是福州人特别爱说这个，就是会只要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不停地说这个。所以在临川读了三年的书，可能别的东西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记忆，但唯一记住的就是这两个词吧。然后之后就到大学了，到大学以后因为来了北方，在来北方以前我就觉得好，我一定不要让大家听出来我的口音，所以非常努力地练习普通话。在来之前我觉得我的普通话已经练习得非常好了，不管是平翘舌呀还是前后鼻音啊，我都可以分得非常的清楚。可是来了以后大家还是一听就觉得你肯定是南方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沮丧，就会觉得我明明说的都很标准，甚至我觉得就是我周围的有很多北方同学，他们有的说的那个话其实都不太准确，尤其是像有很多北京人他们说话都是很含混的，然后还有一些像来自东北的，他们其实有一些比如说他们破这个音他们是通常都发不太好的，他们会发成破，那我就觉得他们明明说的都不如我好，为什么大家都会就是一听我就说你肯定是南方人呢？后来我才意识到是因为自己就是太过于刻意的去追求把每一个字发得很圆满，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北方人并不太会这样。渐渐的在北京待久了，可能不自觉的就会带上一些儿化音呐、啊。然后有时候跟东北的同学在一起，我就觉得东北话有一个很神奇的魔力，他们非常容易感染你，导致你跟他们待久了以后不自觉的就带上了他们的口音，导致我后来就是可能两三年以后回家，大家就会觉得你现在跟我们说话完全不一样，他们就觉得你已经变成一个北方人，可是在北方人眼里我始终还是一个南方人，这样就会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产生了一定的疑惑吧。那我还有一次对自己的方言有一种骄傲感，是因为我大学有一次去湖南实践，然后我们去到的是一个湖南非常乡下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的老人，他们说的方言是那种非常非常土的方言，其实对于湖南本地人来说要理解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可是我却很轻松就能听懂那些老人说的话。我后来一想，大概是因为我长期跟我外婆待在一起，而我外婆是一个湖南人，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哦，原来自己会一门别人都不太会的方言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些方言的记忆吧。 嗯，其实像东东这样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思考没有像我这么深的，其实躺可能也是这样，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方言的经历或者感受吗？ 其实经历和感受可能都说不上啊，因为我也是和东东一样在听到这个话题之后然后才开始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可能想到就是一些很小的一些片段，因为我们那里的方言呢也是不同地方可能讲的就不一样，但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尽管如此就是在长辈们那里还是有一条鄙视链存在的，他们就会觉得我们自己家讲话讲的最标准，然后其他地方讲的特别土，然后还会有一些关于那些讲话很土的地方的一些笑话呀、啊、一些绕口令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等到高中我去市里读书的时候，其实是和灵山正好相反的，他们那个时候是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要讲普通话，但其实在我们那里讲普通话被视为一种很装的行为，就是如果你在上课之外的场所就是下课跟大家玩的时候讲普通话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故意的， 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你干嘛非要讲普通话？大家会刻意的因为你说普通话而疏远你。所以当时的话，在离家之前，我可能就是一直保持这样一个方言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们那儿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不是特别大，可能就是几个音调的一些差别。后来来了北京，有一个感受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本科宿舍里有两个同学都是北方人，平时讲话虽然就是语音什么很标准，但是我平时讲话不会带耳化音，所以有时候跟他们说出去玩，他们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一定要说出去玩，然后他们才能够理解说我在干什么。或者有的时候讲普通话的时候可能会分前后鼻音，但是讲方言的时候很可能我就忘记了，然后这个时候也都是他们嘲笑我的一个点。幸好我是呢了还会分的，不然我觉得会有多一个点给他们嘲笑。 其实刚才躺说的这些记忆我都有一些印象，因为我觉得也是，就是我对儿化音几乎是完全不能说出来的，然后再加上前后鼻音，大家如果听了这么多期的三月十岁也会发现我基本上都不分。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要讲很标准的普通话是件特别特别累的事情。对我来说最舒服的可能那种说普通话的感觉还是带着我们自己家乡口音的普通话，那是好像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的就这么肆意的去说的。那我们再听一听最后一位南方代表超超是有什么样的感受跟经历。 首先可能要说一下，就是我家其实是算华中地区，所以可能也不是那么南方。然后我家其实我从小到大方言和普通话的切换还是就是比较自然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上课课堂上我们会用普通话，然后下课之后我们会用武汉话来交流，然后大概其实这个切换还比较自然。但是因为我们同样是西南官话片区，其实大家如果知道四川或者重庆人的普通话，大概也可以想象到整个西南官话片区的普通话大概其实都挺烂的。但就是所幸是我个人还好没有特别受到这个的影响，所以对于我而言可能更多的是我去嘲笑我的同学他们普通话讲得很烂。 你就是那个坏人。 他们可能就是前后鼻音不分啊，或者是呢了不分啊，平翘舌有问题啊，就是有很多这种情况。但是武汉作为一个外来人口非常多的城市，实际上武汉话是越来越受到普通话的冲击了。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词我们也分不清它到底本来是武汉话的词汇，还是说有普通话进来，然后我们其实只是按照武汉话讲的那种方式去读了这个词。所以这个情况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地方的这个方言会不会今后就变得越来越不正宗了，这一点还是让我觉得略微的有一些不太高兴。但是武汉话本身因为和周边的地区的方言也不太一样，我们相当于是一个方言党，和周边片区的整个语言在音调上面有一些区别，共通词汇也不是那么多，所以说就更加的周边地区进来的时候导致整个武汉话就会被冲击的变得更加的接近普通话了。 嗯，其实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担心，因为桂林话也是一样，本来就是官话，其实也就是音调上有些不同，然后有一些特有的一些词汇反而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普通话而渐渐的大家都不说了，尤其是年轻人，所以我也会有这样的担心。刚刚就算我们四个人算是南方的同学，然后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一些方言经历，那现在我们请月春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他作为一个天津人对于方言这件事情的体会吧。 就是刚才几位都说到作为南方人然后到北方来上学，然后你们的家乡话可能在这边就是不大能被接受，那这一点就是我确实体会不到，因为天津跟北京也很近。然后可能先讲一下天津话的话，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然后发现就是它到底归属于哪一个官话还是就是有存在争议，百度百科上说可能是属于冀鲁官话，但也有地方说是北京官话，但其实查了一下这个冀鲁官话和北京官话他们所包含的天津的区都是在郊区，是这样子，我们天津市内有六个区，然后周边的话有四个郊县和五个区，然后天津市区的方言跟周围的方言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你们常听到的那种就是比如相声里面说的是天津市区的方言，然后可能天津的话也像就是超超刚所说，我们也是属于方言岛的那一种，所以我刚属于岛里的，然后可能确实也听到过周边的人的讲话会觉得在我听起来他们会更像河北话， 就是有的时候会甚至到那种就是可能他们讲话我会听不懂，因为他们的音调就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对就是方言的这种可能由于地域的变更，然后对这种方言的感知并没有太大，比较深的感触就是上大学以后就是听到很多南方人会讲不清楚某些话，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会说比如说我发不好前后鼻音或者我平翘舌不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个音标是前后鼻音，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学的时候不会专门的教说这个要哪个地方用力，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音就这么发，然后我们就很 easy 的学会了，所以这些关于音标的知识全部都是大学之后才学习到的。但我不知道我的情况是不是能有代表性啊，是这样子，就是天津人的话其实会有一点觉得天津话不好听，倒不至于说不好听，可能是说就你一讲天津话就觉得这个人很逗，然后就会觉得很有趣，然后家里面可能会觉得啊，你讲天津话的话就用一个天津话说就很没溜，就是很没有正形，然后尤其女孩的话就是会很没有气质，所以如果在家里面带了很多的天津调的话，就是爸爸妈妈会说哎，你不要讲天津话。所以从小的话我周围的环境几乎都是讲普通话的，就是同学之间也是这么讲，然后老师的话可能只有在下课的时候都是逗着玩的时候，因为逗着玩的时候讲天津话属于一个加 buff 的状态，就是这个话如果你用天津话讲出来就觉得很逗，所以就一直来讲我们基本上讲的都是普通话，只是说可能偶尔路上比如司机啊什么的这种人你会听到他讲天津话，一直来讲说的都是就普通话，所以就对这个方言没有太多的概念。刚躺提到儿化音的问题，就有一个还挺常见的例子，就是我们有些词是通过儿化音去区分它的，比如说洗澡和洗澡，就是如果是洗澡的话就代表的是 shower 就是冲凉，然后但如果我们说洗澡的话就是去洗那个可以吃的澡，所以就是对，就是可能我们很多词都是通过儿化音去区别它的意思，但如果就是有一些同学就是在大学遇到过就是南方可能不大讲得出儿化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错它的意思。再一个可能不一定说是关于方言，可能是天津人的一些特点吧，因为天津比较喜欢听相声，然后就是我们平时讲话呀，如果是天津同学之间的话，有的时候经常会带一点相声里面的段子或包袱，就是大家都知道，然后可能有些相声段子是就是天津的就是艺术前辈说的，所以就是可能那个段子就是天津话。然后在大学里面就是也有遇到过，最开始大一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室友逗着玩啊什么的，我会说一些段子里面的话，然后就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有的时候他们听懂了会认为你在骂他们，就是很过分，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同学来讲就是哦这开始逗了，然后同学的话天津老乡的话会给你接下一句，大一之后我可能也就不拿就是相声段子里面的事情去说了。 我跟月琛的情况很类似，就是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想了一下，我最小的时候我确实是对普通话没有概念，因为我的概念在于我们说话啊、哦、很正常啊，就是小的时候会在电视上看到很多宣传推广普通话，当时我就很费解到底什么是普通话，后来我还很好奇的去查了一下，也就是它普通话本身的定义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然后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东北话和普通话很相近，但是它其中会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比如特别特别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我还在学前班的时候，妈妈问我今天上课学了什么呀，我说老师教我们列数四，妈妈就说列数四是什么，然后我就给她列了一个数学的数式下面，她说那个叫式不是四，这是一个平翘舌的问题，它的区别很明显，但是可能家里有一部分人他是不区分的，所以后来我就很有意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再到后面的话，可能渐渐地长大了，也离开了家，接触了一些更多的事情，就会发现其实东北话还是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比如刚刚东东提到的一个破和破，其实来到大学之前我并没有很明显地去区分它。然后有一次我是，大家应该都记得我们在清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大上坡，然后我会跟同学说小心一点，前面有一个下坡。下坡是什么？下坡儿，就是我会把那个儿化音下意识带出来，然后那个窝的音加了一个儿的音，很明显听成了所以这是一个东北话在其他地方很不同的一点。再有的话，刚刚月琛提到了就是天津话和相声是分不开的嘛，然后其实我就想说东北话和小品之间有着莫名其妙的渊源，应该就是因为本山大叔在春晚驰骋了那么多年，所以给全国的观众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东北话它也自带的一些喜剧效果，用来演小品很合适，然后所以 来到大学之后，室友听说我是东北的，来到了东北话吧，其实讲不出来什么东北话，就比如大家现在听到我这个说话的状态，和我在家和爸妈说话的状态特别特别像，也就是说我特别羡慕那些回家可以切换成另一种方言的人，我觉得他们完全就是掌握了一门外语，特别的棒。然后可能我在家的时候会受到周围人的一些影响，下意识带出一些东北话，比如我尝试的说一个段子，你瞅啥，瞅你咋的，大家可以听一下我说的这两句和其他人说的这两句有没有什么区别。 你的东北腔很弱。 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东北它概括的讲就是黑吉辽、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然后有人会很有意思的统计，还有人有一种天赋，就是听你说话就能分辨出你是哪个人，就是这三个省你是属于哪个省的人。有人告诉我的一个结论就是辽宁话是最逗的，也就是最幽默的，本身大叔他所在的地方的话。然后吉林话是有一种大碴子味儿，这本身也是一个东北话，大碴子就是玉米粒，大碴子粥就是玉米粥，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然后剩下一种黑龙江话怎么区分呢，就是他是一个东北人，你听不出他是哪儿的人，那他八成就是黑龙江的。因为黑龙江他老一辈的人很多都是从山东闯关东过去的，所以黑龙江本身的构成比较复杂。然后我的高中是在大庆上，大庆这个地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之前开发成油田之后才新建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所以他那里面的语言也比较复杂。然后我的爷爷家是山东的，但是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所以我回爷爷家的时候我会听不懂他们说的话，真的是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因为还是在山东一个农村里面，很多话和我们说的也不太一样。所以说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讲，来到大学之后更加明显，就是南方人打电话他从来不会避讳什么，本来我们就听不懂。我的宿舍有一个河北的同学，按照我的理解河北肯定算北方啊，但是他们说起河北话我也确实听不懂，所以这是让我很多羡慕他们的地方。 月琛跟佳宁说到的这个相声跟小品的问题，对于我来说，在我来北方之前，来北京之前，我对于东北话跟天津话的认知真的全都来自于这两个，就是相声跟小品这样的。 但其实来讲，现在听到的大多相声里面的天津话都不是很纯正。对对，就是可能属于我能听出来它不纯，但你让我发的比它更纯，我也并发不出来那个音，这样一个状态。 嗯，其实这就让我们想说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关于方言的话题，就是在现在整个中国，我们有很多的影视作品，或者是包括一些小说，都会有方言存在，而这样的方言让我们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反而它成了一个很大的卖点。那比如说像是2006年的时候很流行的一个电视剧叫《武林外传》，里面几乎所有的角色都带着自己的方言，然后我那时候对佟湘玉这个角色就特别有印象，因为他的陕西汉中的那个我发的是 哪， 然后就觉得哎呀好有意思呀，就对他就特别有印象。那除了这种影视作品之外，再比如说我们在，其实我做的是翻译研究嘛，翻译研究有一种所谓的语内翻译的研究，就是指这种方言之间的切换。那我就曾经稍稍的去研究过一下《海上花列传》这本吴语小说，它很有名的一点是张爱玲曾经把它改写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叫《海上花开》跟《海上花落》，就是把它从吴语翻译成了普通话，或者说翻译成了我们可以读懂的这种白话文的语言。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行为叫受茶，这本来是吴语里面的一个讲法，它其实指的就是定亲的意思，因为中国的可能茶文化比较浓厚，然后通过这个把茶交到比如说对方手上，它就算是一种把亲给定下来这样的一个行为。 说到书的话，其实我想到的是前段时间看的那个金宇澄的繁花，它可能是一本偏白话形式的一个上海话的一个作品，因为它中间用了很多很多上海话的一些把它写出来那种形式，所以看的时候会感觉很奇妙的一点，因为我本来是在读这本书之前可能会持有一点疑虑，就是我会觉得它对于语言的这种应用会不会盖过它对于内容叙述的本身，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不会，这本书真的还挺好看的，然后很吸引我。还有中间有一些非常密集的一些上海话的点，比如说中间有提到说上海话发一只碗是很好笑的，但是我就没有办法体验那种好笑的感觉，所以我最后就是到处找我的上海同学念给我听，然后发现真的很好笑，当时还有冲动说集齐多少个版本然后剪一个鬼畜版的，但是像我这么懒的人就一直都没有实现。然后说到影视作品的话，其实我们那里也是，就是地方台会有很多关于方言的，比如说连续剧啊，什么 博爱范米丽之类的，或者是一些综艺节目，甚至是一些歇后语，都喜欢用方言来做方言的版本。然后就是家里的长辈可能会比较喜欢看，但是因为是安徽话，其实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嘛，所以那些影视作品的话可能都是比较偏向合肥话的。老实说，合肥话也是在这个我们那边实在是非常非常土的一种方言，他们有些音发得非常的极致，而且为了做影视作品可能会夸张，有些音可能会发得更为夸张，更为了表现那种喜剧的一个效果。 那刚刚东东提到了粤语嘛，我对粤语是有一种很深的情结，是因为我之前偶然听到了粤语歌，就觉得特别好听，迷之好听，不知道为什么好听。更有针对性的一次就是，之前我是很喜欢陈奕迅的一首歌，叫做《爱情转移》，然后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发现它有粤语的版本，就是它的旋律是一样的，但是歌词改了，就是《富士山下》，他把词改了之后也是用粤语唱出来的。我就发现这两首歌旋律是一样的，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特别迷粤语歌，但是粤语发音又很不标准，为此我这学期还特意报了一个粤语班去学习。然后提到粤语还有一点，就是不只是影视作品，比如在诗词上，特别是古诗词上，之前听过王伯高老师的诗词格律嘛，之前我还曾经有一点小小的骄傲，就是啊，东北话和普通话好接近啊，我稍稍努力一下就可以说得很好。但是后来发现在东北话以及官话里面入声是完全消失了的，就是老师会提到一些啊，这个字是入声，但是我根本 get 不到，然后很多同学说啊，对呀，用我家乡话说出来就是入声，所以这也加成了我学习粤语的一个动力吧，所以我还是对于粤语有着一种不同于东北话的情结。 超超，你能不能说一个有入声的词？ 其实入声本身也是有很多声调上的分化，所以这一块我个人肯定也发不了那么清楚。如果有和古汉语比较相近的地区，尤其是粤语区、吴语区或者闽语区的同学，他们应该可能会对入声的各种发音会更加清楚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学习一下国际音标，那你也可以知道就是入声是怎么表达的。 其实刚刚超超提到了一些在中国比较强势的或者说比较广为人知的一些方言，而其实我们四个南方人刚好都不是那几个地方的，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时候会觉得，哎，你们怎么能作为某个代表来说话呢？但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真的每个地方的方言对于我或者对于你来说都是自己那一方土地那一方文化的一种寄托，所以我会觉得方言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把这个当成一种方言的教学课程，那是不可能的。大家可以像佳宁一样去上一个粤语班，或者是闽语班，或者是四川话的班，或者是东北话的班，都是可能的。然后大家可能会更强烈的感受到每一个方言的它的魅力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蒋林山， 我是唐月， 我是东东， 我是超超， 我是月春， 我是陈佳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从大盘古看天地，小心天下路在哪里，不战而胜最是理想，一身正气无人能比，出宝安良不畏艰险，心中有爱是你是你，哪怕一时失去方向，坚持下去就是希望。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战将贼，战将贼，要向好看不向坏看。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拨前座，拨上握着一只鹅，拨下留着一条河。哥哥说妈妈的河，弟弟说妈妈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渡鹅。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好，这里是清华大学广播台音乐频道，我是主播 Tim。 一段感情的开始总有种种神奇的原因，比如一次舞会，一次偶遇，甚至只是一个回眸，从此那张面孔便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就算战火纷飞，远涉重洋，待到凯旋之日，那一日的相见又涌上心头，你会不会倾尽所有去寻找心中曾经的那个他呢？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讲述的便是这样的一段故事。这部作品在前些年被改编为了同名电影，主演盖茨比的便是小李子莱昂纳多。诶，说这些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有什么关系呢？别着急，让我们先来听接下来的这首电影的主题曲 Young and Beautiful。 I've seen the world, done it all, had my cake now. Diamonds brilliant and billion now. Hot summer nights, mid July, when you and ICity lights. 记得当年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再加上当时情感上的波折，心里颇有些不是滋味，正要起身离座的时候，突然这首歌响起来了，于是眼泪便已流了下来。歌曲一响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瞬间笼罩了全身，就像是充斥着失落、抑郁，又带着点期待，又像是阴郁的天空，似晴不晴，又不像要下雨的样子。前奏中空灵的女声如同鬼魂一般萦绕耳畔，歌曲中反复回忆着曾经的快乐时光，之后像是祈求，像是炫耀，像是反复追问，当我不再年轻美丽，你还会爱我吗？联想到电影中最后盖茨比悲惨凄凉的壮丽，也许这样一个问题 Daisy 永远都不会说出口，也永远都得不到答案了吧。这首歌的演唱者便是我们今天真正的主角 Lana Del Rey， 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歌手，大家更喜欢称她为打雷姐。其实这个名字是她的艺名，来自两位已故的好莱坞演员 Lana Turner 和 Ford Del Rey。 如果你对欧美乐坛稍有涉猎，便一定对这位歌手不陌生。她的嗓音和唱腔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难以消解的悲伤与压抑，因此也有人戏谑地称她为丧曲小天后、火葬场女王等等，人们对她这样的风格也是褒贬不一。 Anyway， 这也算是个人的标志吧。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她的成名曲 Video Games。 Swinging in the backyard, pull up in your fast car, whistling my name. Open up a beer and you say get over here and play a video game.I'm in his favorite sundress, watching me get undressed, take that body downtown. I say you the bestest, leaning for a big kiss, put his favorite perfume on, go play a video game.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It's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world was built for two. Only worth living if somebody is lovingThe old bars, swinging with the old stars, living for the fame. Kissing in the blue dark, playing pool and wild dots, video games. He holds me in his big arms, drunk and I am seeing stars. This is all I think of. Watching all our friends fall in and out of old halls. This is my idea of fun.Playing video games. It's you, 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I'll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It's better than I 的这首歌名字中便有一个 sadness， 但节奏反而欢快了许多，而且在当时成为了各大制作人制作 remix 的首选曲目。让我们来听 Summertime Sadness。 Kiss me off before you go Summertime Sadness。 I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That baby you're the best。 I got my red dress on tonight Dancing in the dark in the pale moonlight Throw my hair up real big High heels off I'm feeling alive Oh my god I feel it in the air Telephone wires above All sizzling like a snail Honey, I'm fine I feel it everywhere Nothing scares me anymore Kiss me hard before you go I'm feeling electric tonight Cruising down the coast going about 99 Got my bad baby by my heavenly side I know if I go I'll die happy Welcome to the West Coast 漫步在西海岸上是拍打着海浪的浪花是慵懒的晒着太阳的人们是带着些潮湿气味的海风是在风中摇曳着的篝火更是心爱的男孩与无限可能的未来副歌部分特意放慢了节奏弥散开的声音就像是来自心底的独白低谷的声音像是心跳面对那个喜欢的男孩一会儿像是时间停了下来一会儿又像是心里扑通扑通地跳着让听歌的人仿佛身临其境提到美国除了西海岸的热情与火辣还有人们对于那种 good old days 的怀念接下来的这首歌仿佛把时间带回了过去 old money blue hydrangea called cash divine Cashmere cologne and white sunshine, red racing cars, sunset and vine. The kids were young and pretty. Where have you been? Where did you go? Those summer nights seem long ago. So is the girl you used to call the Queen of New York City. But if you send for me, you know I'll come. And if you on my mind, sunset's more down, I'm out of time.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shine from words but not from beauty? My father's love always strong, my mother's glamour lives on and on. Yet still inside I felt alone for reasons unknown to me. But if you send for me, you know I'll come. And if you 响起的那一刻，眼前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的美国，纸醉金迷，路上的跑车与波普风格的招贴画，更有那些为了爱不顾一切疯狂的人们。然后日落西山，一切镀上一层金色，然后歌曲把我们拉回现实，一切突然堆满灰尘，只能在日薄西山的时候闪耀一下，就像心里的那个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了。他就像是 Good Old Days 一样远去了，自己却依然在等待着他的回来，等待着那段美好时光的归来，就算知道一切都不可能了。 同样是描写夏天，他也有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来自打雷姐与前男友 Cassidy 合作翻唱的经典歌曲 Summer Wine。 Strawberries, cherries and an angel's kiss in spring. My summer wine is really made from all these things Town on silver spurs that jingled too. A song that I had only sang to just a few. She saw my silver spurs and said, let's pass some time, and I will give to you summer wine. Oh, summer wine. Strawberries, cherries, and an angel's kiss in spring. My summer wine is really made from all these things. Take off your silver spurs and help me pass the time, and I will give to you summer wine. 自己作品的要求还是相当严苛的，在网上放出的他未发行的单曲合集中收录了近150首歌曲，而当时他发行的歌曲也不过几十首，在这些弃曲中也不乏佳作，比如接下来的这首与之前他在歌曲中表现出的平淡略有不同，从歌名到歌词，这首歌都充斥着责备。你抛弃了我， 我也绝对不会为此哭泣到天明，那会像个傻瓜一样。过去的美好都不复存在，该死的，你又在哪里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Damn You 来自 Lana Del Rey。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于这样一位独特的歌手，不知你是否喜欢呢？让我们下次再见。We'd hold on tight for our lives to each other.